游戏里蹲守君木校的计划算是又惨告失败了，而以迎风布阵为首的那帮家伙却还在继续打着游击。这些人随着战斗的继续，实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但是两队人马说多不多，但总是超过一般的标准队，再加上战术灵活，作风淫荡，依然是搅扰的几大工会烦心不已。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儿，却让魏琛制造的这点烦心事儿，让各大工会完全就抛诸脑后了。论坛上的后续三事件，让各大工会千般的紧张的后续大招终于是出现了，一展天下。这家已经是正式宣布成立战队的工会与俱乐部的身份发言，对于目前游戏中俱乐部工会这种商业经营的方式进行了大肆鄙夷，而后更是坚决表态，一展天下的工会永远是玩家的工会，绝对不会成为俱乐部经营战队的后勤基地，更不会视工会玩家为奴隶。各大工会全都疯了，什么奴隶啊，这事儿怎么就解释不清了呢？哪家俱乐部敢把自家的支持者视为奴隶啊？工会确实是从工会成员的手中获取了大量的物资和材料，但这也不是白白收取的呀。各大工会成熟的工会制度正是为此而建立，大家捐献各类物资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工会贡献度，越高的贡献度就能享受到越高的福利，这分明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怎么就把工会玩家描述成奴隶了？但还没等这个工会做出反应，有些人又是把各大工会的仓库制度一一贴出对比分析，并以某一工会中的随意挑选出的一个城装区第二档次的装备为例，要换这一档次的装备，该工会玩家需要的贡献度是15万，而要在该工会达到15万的贡献，不算平日参加活动之类的额外补偿，是以捐献物资来算的话，按该工会的标准，遇到捐出的物资以市场价换算，差不多将近30万金币。30万金币如果砸出去，究竟能弄到多少件这种第二档次的装备，相信神之领域的玩家心中都很有数。分析中如是总结着，而在工会中30万金币的投入仅仅是得到这些装备的使用权，而一旦在使用过程中有所遗失的话，还会遭到贡献度上的处罚，而且15万的贡献度也不可能就此装备成一身第二档次的装备，还有一定的数量要求，该工会是不能超过4件。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堆，众工会一看又是大为抓狂，这一番论述很有些混淆黑白的精神，诚然对方论述中的等价换算并没有错，但是却有意忽略掉了几个事实。第一，贡献度达到15万，对方一句轻飘飘的不算平时参加活动之类的额外补偿就给摘出去了，但事实上工会中平时活动那都是很多的，每日参加团队副本活动的玩家都会得到各种贡献度的补偿，这能堆积到15万的人绝不可能是真靠捐献装备砸出来的。第二，对方有意忽略了第二档次装备的价值，第二档次的装备以70级橙装居多，这种装备30万砸进去能弄到多少件，这个还真是很难说，你想买未必就有的卖。第三，遗失装备的惩罚，装备数量的限制，这些都是必须的，否则进来个卧底刷刷刷把贡献度刷上去，换上装备然后出去让人给爆掉，回来再领再出去让人爆掉，各大工会怎么可能让这么弱智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仓库制度，一展天下的工会仓库制度里也不可能没有啊。如此种种故意歪曲人们的分析还有许多，这各大工会还没来得及做出反驳呢， 当时一展天下又是飘然而出，侃侃而谈，说兄弟这言之差矣，这里面有些东西是这样这样的，比如数量限制和遗失处罚是肯定要有的，云云。不过相比之下，我们一展天下要求的贡献度至少要低上很多什么什么的。各大工会都还在书写反驳稿呢，没想着一展天下怎么自己跳出来反驳自己了。再一看，我操，前面这个分析各大仓库的人不是一展天下的，也没说他是一展天下的。结果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这兄弟却又是回复，大谈一展天下果然义字当头，同为成立战队的俱乐部工会，这福利比起其他大工会不是一般的低，果然够霸气。随后一展天下又是迅速回复，说哪里哪里，我们新成立的草根战队哪里能和这些个有些底蕴的大战队相提并论。这两边你一言我一答，无比顺畅，一路板聊，各大工会想进去插个话都来不及，大家都是气到吐血，这明显是两人在唱双簧嘛。各大工会被他们狠踹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这一展天下俨然一副草根领袖的模样。草根战队，你草根你妹呀，一展天下的会长是游戏里赫赫有名的人民币战士，要不是大把的撒钱，哪里撑得起一个可以和俱乐部工会分庭抗议的大工会，这样的人还装草根儿？至于一展天下的仓库贡献度要求低，这是当然了，一展天下工会的仓库物资绝对比不了他们这些大工会仓库，这一点各大工会心中都很有数，因为像野兔 BOSS 大副本通关记录奖励之类，基本就是在他们这些大工会之间轮番转，这些东西一展天下砸钱都收不到，仓库里没好货，那贡献度要求当然低了。这一展天下不提这个，就是大秀他们的低要求福利，再借着之前大工会库存截图让人们产生错觉，各大工会一个个疯了般的抢答发言，这个详细阐述自家工会的贡献度分配方式，那个宣扬高档次装备的稀有难得，市场难购，有的更是指着一展天下说，你敢把你的仓库秀出来看看吗？你家的仓库根本没货，当然贡献度要求低了。再有的直接就让卧底把一展天下的工会仓库截了出来，高档次这边果然是没有各大工会这边丰厚。结果一展天下哈哈一笑，说我们这边贡献度要求低呀，所以好多人早都达到了，现在装备都在人身上呢，你在仓库里当然看不到了，哪像你们要求设那么高，装备全留在库里下蛋，鄙视。一时间论坛上又是旗开嘴炮，一展天下一家舌战八方不落下风，众玩家大开眼界，目不暇接。陈果又是无聊刷帖时发现这一大战，连忙拉了叶修来看，叶修看了也是禁不住称赞一展天下这一手厉害。 会不会太群嘲了？ 陈果问着。一展天下这一次直接和所有俱乐部叫板，俨然一副众矢之的的模样。 怕什么，他们之前的宣传一贯强势，早就已经群嘲了，现在更是很直接地把自己和其他俱乐部工会分成两个队里面，这很聪明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清楚想直接从各大战队手里争抢粉丝，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索性硬是生拉出一个和各大战队全都对立的局面，玩家在这样的争执中总会摇摆的，就算站到他这边的支持者不多，但是他这边只有他一家一个选择，不像在那边你支持起来有那么多家战队要选，你当对立派只有一个一展天下，你想他这一下可以拉到多少人气啊？ 但和所有俱乐部的关系搞得这么僵，这终归是不好吧？ 这肯定是不如一团和气的好，但问题是你想想对方的背景，那个斩楼兰你都说了， 是现在荣耀最有名的人民币战士，靠钱撑起一个可比俱乐部工会的大工会，更是直接砸进联盟成队的战队。这家是肯定就不简单，他有底气，他有一步冲天的可能，何必还要和各大工会虚与委蛇百般周旋呢？不得不说，有钱人威武霸气啊。 叶修感慨着。叶修也是随手点了一下帖子的刷新，而后点了点下边新出来的内容。 你看你看，这样的手段换做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做不起来啊。 陈国也是刷新了一下后看，一展天下这边已经发言说有许多新玩家申请加入，但由于工会人员已满，所以决定另开分会，分会的仓库也会迅速建立起来，只是工会等级的提升还需要玩家们多多努力与民。陈果看着一展天下这从透露要成立战队到现在没多久的时间就已经搞得风生水起，而他们这边却是步步艰难，百般算计，忍不住又是惆怅一把，深恨自己的不给力。结果叶修这边 QQ 响起，却是魏琛来的消息，原来也是看到论坛上一展天下这大张旗鼓和各大俱乐部叫板的举动。 妈的，这个一展天下够霸气啊，老子早听说这家的会长是个大财主，只是没想到还有成立战队的野心。哎，说起来你的军魔校不是加入他们了吗？难不成这货就是咱们的幕后老板？ 看到魏琛如此，陈果更是觉得无地自容。结果就看叶修飞快回道， 没有，我们的老板就是那天被你嘲讽的那个婆娘。 我操，那我还有的混吗？我看我收拾收拾投奔一展天下吧。 你要去一展天下卧底啊？那不用了，你不刚还说了我的号就在一展天下吗？ 我日，深谋远虑，早早就看好了一展天下这边的潜力啊。 哪里哪里，纯属巧合。 巧合也需要好好利用，你的无耻我心中有数。不过说起来，我本来找你是要说个什么事来着，有点忘了。 魏琛这嘟囔着，但似乎是很快被人提醒，立刻就追了一条消息。 哦对了，你寄来的账号卡收到了，为什么没有骑士啊？ 哦，骑士的我留下了，我有用，插的这个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